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分布式系统一致性。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讲 HDFS 和 HBase 架构分析时都提到了 Zookeeper。在分布式系统里，多台服务器要对数据状态达成一致，其实是一件很有难度和挑战的事情。因为服务器集群环境的软硬件故障随时会发生，多台服务器对一个数据的记录保持一致，需要一些技巧和设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分布式一致性与 Zookeeper 的架构。在讲分布式系统一致性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 HDFS。 HDFS 为了保证整个集群的高可用，需要部署两台 Name Node 服务器，一台作为主服务器，一台作为从服务器。当主服务器不可用的时候，就切换到从服务器上访问。但是如果不同的应用程序或者 Data Node做出的关于主服务器是否可用的判断不同，进而选择不同的服务器作为主服务器进行访问，那么就会导致 HDFS 集群混乱。比如两个应用程序都需要对一个文件路径进行写操作，但是如果两个应用程序对哪台服务器是主服务器判断不同，就会分别连接到两个不同的 Name Node 上，并都得到了对同一个文件路径的写操作权限，这样就会引起文件数据冲突，同一个文件指向了两份不同的数据。这种不同主服务器做出不同的响应，在分布式系统中被称为脑裂。光看这个词，你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这时候集群处于混乱状态，根本无法使用。那我们引入一个专门进行判断的服务器当裁判，让裁判决定哪个服务器是主服务器，不就完了吗？但是这个做出判断决策的服务器也有可能会出现故障，不可访问，同样整个服务器集群也不能正常运行。所以这个做出判断决策的服务器必须由多台服务器组成，来保证高可用。任何一台服务器宕机都不会影响系统的可用性。那么问题又来了，这几台做出判断决策的服务器又如何防止脑裂，自己不会出现混乱状态呢？有时候真的很无奈。分布式系统设计就像是一个追着自己尾巴咬的猫咪，兜兜转转回到了开头。但是问题必须还是要解决。我们比较常用的多台服务器状态一致性的解决方案就是 Zookeeper。 比如一个提供锁服务的分布式系统，它由多台服务器构成一个集群，对为提供锁服务应用程序连接到任何一台服务器都可以获取或者是释放锁，因此这些服务器必须严格保持状态一致，不能一台服务器将锁资源交给一个应用程序，而另一台服务器将锁资源交给另一个应用程序。所以像这种分布式系统对数据一致性有更高的要求。 Paxos 算法就是用来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多台服务器通过内部的投票表决机制决定一个数据的更新与写作。 Paxos 算法的基本思路请看文稿里的图。应用程序连接到任何一台服务器后提交状态修改请求，从图上看就是服务器一。服务器一会将这个请求发送给集群中其他的服务器进行表决。如果某个服务器同时收到了另一个应用程序同样的修改请求，它可能就会拒绝服务器一的表决，并且同时自己也发起一个同样的表决请求。那么其他服务器就会根据时间戳和服务器排序规则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也会发送给其他所有服务器，最终发起表决的服务器，也就是服务器一，会收到表决的结果，决定该修改请求是否可以执行，从而在收到请求的时候就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 Paxos 算法比较复杂，为了简化实现， Zookeeper 使用了一种叫做 ZAB 的变形 Paxos 算法协议。基于 ZAB 协议， Zookeeper 集群保证数据更新的一致性，并通过集群方式保证 Zookeeper 系统高可用。但是 Zookeeper 系统中所有的服务器都存储相同的数据，也就是数据没有分片存储，因此不满足分区内受限。 Zookeeper 通过一种树状结构记录数据，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路径的方式访问 Zookeeper 中的数据，以类似 Linux 文件路径这样的方式修改读取数据。 Zookeeper 还支持监听模式，当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通知应用程序。因为大数据系统通常都是主从架构，主服务器管理集群的状态和源信息，为了保证集群状态一致，防止脑裂， 所以运行器只能有一个主服务器工作，但是为了保证高可用，必须有另一个主服务器保持热备。那么应用程序和集群其他服务器如何才能知道当前哪个服务器是实际工作的主服务器呢？所以很多大数据系统都依赖 Zookeeper 提供的一致性服务，用于选举集群当前工作的主服务器。一台主服务器启动后，向 Zookeeper 注册自己成为当前工作的主服务器，而另一台服务器就只能注册为热备主服务器。应用程序运行器都是和当前工作的主服务器通信，如果当前工作的主服务器宕机，热备服务器通过 Zookeeper 的监听机制发现当前工作的主服务器宕机，就向 Zookeeper 注册自己成为当前工作的主服务器，应用程序和集群其他服务器跟新的主服务器通信，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因为 Zookeeper 系统的多台服务器存储相同的数据，并且每次更新都要和所有的服务器投票表决，所以和一般的分布式系统相反， Zookeeper 集群的性能会随着服务器数量的增加而下降。 Zookeeper 通过类 Paxos 选举算法实现数据强一致性，并且为各种大数据系统提供主服务器选举服务。虽然 Zookeeper 并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功能，但是在各类分布式系统和大数据系统中， Zookeeper 的出金率非常高，因此也是很多系统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单独看大数据和分布式系统的解决方案，如果不把它们放在大规模数据和大规模服务器集群的场景下思考，可能会觉得很多问题和方案都很莫名其妙。比如要保证分布式系统中的数据一致性，才诞生了 Paxos 这样专门的算法和 Zookeeper 这样的产品。 Paxos 算法只考虑所有服务器都是可信任的情况，但是在分布式系统中还有一类场景需要考虑，当集群中的服务器存在恶意服务器的情况，当这些恶意服务器企图篡改伪造数据或者传递虚假信息的时候，如何保证系统继续有效运行呢？比如目前非常火的区块链就需要考虑这种场景。区块链采用的解决方案是工作量证明，一台服务器要想在分布式集群中记录数据，必须进行一个规模庞大的计算，比如计算一个256比特的哈希值，这个值的前若干位必须为0。比特币区块链就是采用类似这样的工作量证明算法。为了进行这样的哈希计算，目前比特币区块链消耗的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用电量。通过这种工作量证明方式，保证了恶意服务器要想伪造篡改数据，必须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而只要我们认为大多数服务器是善意的，那么这样的区块链分布式集群就是可靠的。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除了工作量证明，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分布式系统中不可信任的机器无法伪造篡改数据？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和疑问与我和其他。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